我最近感冒啊，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去医院几趟呢，也花了不少钱了。 想想看啊，平时这几百块钱的健康投资都舍不得，可到了医院里啊，几百块钱也不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嗯， 所以呢，归根结底，拥有一个好身体才是王道。 对啊，都说着平安是福，健康是金，只有身体健康了，那生活才更有质量。 嗯， 那今天呢，来自于地中海鲜芋仙海参，就是为了给您送健康。 对， 这干净的水质啊，孕育着它们，天然的浮游生物呢，滋养着它们，大自然的环境磨砺着它们，所以它们能成为海参。那今天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鲜芋仙海参，场上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活动中呢，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划到每一盒野生海参啊，只要666块钱，每一根海参呢才15块钱，活动只有5分钟时间，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春节专档贵在惊喜，凡是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除了赠送您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之外，还要再送一床100粒的驼毛被，2米乘以2米3的大床尺寸，净重4斤半的冬季大被子，吊牌价是2980块钱一床，之前的团购价也得大几百，但是今天啊，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 是， 所以呢，春节要送礼的，想要孝敬父母的，今天就是个好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 不少朋友可能没听清哈，我再说清楚一点，这1999块钱呢，订购3盒进口的野生海参，再多送给您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的活动呢，之前是已经可以享受到的了，但是今天不同，因为今天是春节特别版，所以呢还要再多送您一床2米乘2米3、净重4斤多的100粒驼毛被，玫红色的礼袋包装，吊牌上的价格呢是明确的，统一市价2980元。送人是大气有面子，自用是保暖又舒适，就算是商场打折啊，那也得大几百块钱。 嗯， 那今天呢，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机会难得，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4019的朋友就说了，我爸吃海参已经有5年了， 哦， 感觉这几年就很少生病，白头发都少了许多。 嗯， 今年回家我订购2盒海参带回去孝敬他老人家。还有8946的朋友说，现在条件都不错，就想给家人吃点好的。 嗯， 海参是食材，老人孩子都能吃，关键是啊，今天订购还能多送一床大被子，更划算了。 是的。 还有4871的朋友说，老妈病刚好，我想订点海参给她，能吃吗？ 您可能还不知道啊，首先呢，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那其次呢，海参的修复能力很强，特别是野生海参，生活在200米以下的深海里面，每天呢穿梭于礁石和珊瑚之间，以浮游生物为食，每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啊，它们都会吐出内脏或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存自己。那在通过2到7个月的时间之后呢，它又可以长出一个完整的身体来。所以呢，它适合老人和孩子来吃。最关键的呢，是野生海参的营养价值高，多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高蛋白，以及多种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等等，这可不是普通的营养元素哟。所以呢，建议您这个春节啊，不妨给家人订点海参吃吃看。 那么现在赶紧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春节专档，花1999元订购3盒120多根的蛋干海参，一周吃2次的话，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每根才15块钱。这个春节花15块钱就能给全家人做顿海参小米粥，或者是海参豆腐煲，不比外卖快餐实在多了。 嗯， 所以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细想一下哈，15块钱给我们的身体呢是实实在在的营养补充，难道您还舍不得吗？最后30秒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5块钱给全家人的健康做个投资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再多送您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您要知道，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优惠力度，春节专档仅此一次，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天，曹操把贾诩找来，他跟贾诩商量，想让张绣去劝降刘表。贾诩一听，哎呀，丞相您哪能派张将军去呀？他是一员武将，根本说服不了刘表。再说了，刘表这个人可不像张绣那么好劝说。您呐，得派有名之士。刘表您还不知道吗？他喜交名士，说谁有名气，谁才学大，他爱跟谁接近。您只要派一个能言善辩、有才能的人到那儿去，准能把刘表给劝降过来。贾先生，那你说我身边有这样的名士吗？哎呀，您呐，身边是名士云集呀，太多了。要想到荆州劝降刘表，我看不用派别人，您就派孔融、孔文举就行了。曹操一听，多谢贾先生提醒。他立刻派荀攸去找孔融。孔融一看荀攸来了，哎，你怎么这么得闲呢？啊，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您来了，有这么回事儿。荀攸啊，就把丞相有意派孔融到荆州去说刘表的事告诉他。孔融一听，哎呀，这怎么单推选我呀？我不行。哎，您可不要客气，您的名气太大了。哎呀呀，我是有名无实，其实这儿有能人，我有一个挚友，此人姓糜，名衡，字正平啊，他的才学高我10倍，我看要让他去呀，不费吹灰之力，到那儿就能把刘表给说到许都来。徐攸一听，那太好了，那您就跟我到相府去跟丞相说说吧。孔融一想，不必，我先上个表彰得了，先奏明天子，然后再跟丞相说这个事情。徐攸一想，那好吧，那我回复丞相一声，我跟您告辞了。徐攸走了。去说刘表，为什么孔融不去呢？干嘛他要推荐祢衡啊？因为孔融啊很赞赏祢衡的才华，他们俩常常在一块儿是饮酒赋诗啊。祢衡也经常流露啊他怀才不遇，孔融呢想让他这位朋友出出头。祢衡这一出头真的能说得了刘表，说不定就许得个一官半职的，那样一来对汉室对自己不是都有利吗？荀攸走了之后，孔融亲笔写了一份表彰送给了汉献帝。他在这个表彰中啊推荐了祢衡、祢正平，说祢衡这个人年纪很轻，他的人品好，才学高，牧识群羊，走马观碑啊，就是他老远一看那儿有一放羊的，那一群羊一共365只，他一眼就数出来了，骑的马上从碑前一过，碑文上写的什么他都能看明白，而且不论大小事儿，只要听一遍他就能记住。如果叫他到荆州去劝降刘表，是马到成功啊。汉献帝一看这表彰很高兴，高兴的是，哎呦，我许都还有这样的人才。另外看完了也糊涂，糊涂什么呀，他也不知道这劝降刘表是怎么回事啊。汉献帝心想，这准是曹丞相想的办法呗，他也不敢说当即就把祢衡找来封个官，他就把这个表彰转给了曹操，让曹操啊见见祢衡。曹操一见这个表彰，心里有点不太痛快。这祢衡啊曹操听说过， 据说这个人很高傲， 倒是有点本事。可是，哎呀，既然孔融奏了本了，天子也有话，那就见一见吧。他吩咐一声，通知这个祢衡、祢正平，明日一早辰时左右，就是现在的九点来钟，请他到相府来。第二天到了时候，曹操率文武往大殿里边这么一坐，就等着这位祢先生了。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人，启禀丞相，祢衡道：“命他入内。”曹操连个请字都没说，随着这句话，就见从大殿外边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一个人。见此人上中等身材，二十几岁的年纪，面似淡金，黄中透润，细眉朗目，海下三绺胡须，头戴重泥冠，顶门嵌美玉，身穿布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薄袜云鞋。这人进来就等着这位曹丞相啊，是气作相迎。这些文武一看丞相没动，谁也没敢动。祢先生火了，他先叹了一口气：“唉，天地虽大，空无一人。”曹操一听，这什么话呀？我这坐着一屋子人，怎么没人呢？ 哎，祢衡，我手下有数十人，他们都是当代的英雄，你何谓无人？就我手下这么多的人物，你都没看见吗？祢衡这才把脸转过来，看了一眼曹操，说看好听，就是妈瞪了他一眼。哦，我祢正平愿闻。我听听。曹操一听，那好啊。这时候曹操站起来了，看来他有点着急了，可能让祢衡这句话说的。曹操抬起手来这么一指，由荀彧这儿开始：“你看看，此乃我的荀彧先生，这位是荀攸、郭嘉、程昱，他们跻身致远，虽萧何、陈平不接。”就是开国的那谋士萧何、陈平怎么样，都赶不上我们这几位。你再看看这边。然后曹操转过脸来，让祢衡往这边看：“此乃张辽、许褚、李典、乐进，他们勇不可当，虽陈彭、马武不如，就是汉光武手下的那两员大将都比不了。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乃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曹某身边安得无人？”我这怎么会没人呢？祢衡乐了：“哈哈，你说的不对。”曹操一听：“什么？我说的不对？你所说的这些人物，我尽识之，我都认识他们，你甭给我介绍了。”说着，祢衡走到荀彧的跟前，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三眼，还缺一板。荀彧一看：“你干嘛这么玄磨呀？”然后祢衡指着荀彧的鼻子看着曹操说：“曹公啊，你这位荀彧呀，可使其吊丧问机，说谁家死了人，让他去吊祭吊祭，谁病了，让他去探问探问，他能干这个。”然后祢衡又看看荀攸，说：“这个人呢，可使其看墩守墓，他打扫个坟地什么的行。”转过脸来要瞅瞅程昱，可使这位程先生关门闭户，他呀看个门啊，到时候把门插过插上，到时候把门开开，他也就能干点这个。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啊，他也就能念个诗词格赋什么的，别的他干不了。然后这位祢衡晃晃的又奔这些武将来了，把这些武将早就给气晕了，大伙儿就瞪着眼，学摸着他， 就瞅他这股子酸气呀、啊，看那么别扭。祢衡站在张辽跟前，冲张辽点了点头。张辽没理他，他还以为跟他打招呼呢，不是，感情他那是蔑视这位张将军呢。他瞅着张辽，又看了看曹操，说：“曹丞相，您这位张辽大将，也就能使其击鼓鸣金，敲敲鼓，打打锣什么的。许褚呢，可使其牧牛放马呀。您让他呀干点这个，乐进也就是读读诏书，李典可以送送书信，吕谦也就磨刀铸铸剑什么的，干不了别的。满宠他就会喝酒，于禁他能砌墙，徐晃可以屠猪杀犬呐。哎呀，把徐晃给气晕了，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回事？这徐晃啊确实杀过猪，心说我杀猪这祢衡怎么知道啊？祢衡说完就不理他了，就奔夏侯惇来了。冲夏侯惇冷笑一声，你们这位夏侯惇堪称是顽体将军。夏侯惇心说，我这个呀比他们还都强。他不知道祢衡下边还有话呢，只可惜就剩下一只眼了，你是一目了然呐。夏侯惇差点哭了，要不是曹丞相在那儿坐了，夏侯惇真想给他来个黑虎掏心，从屋里把祢衡打外边去得了。祢衡说完了就不理他了，走到这位曹子孝的跟前，说：“这位曹将军堪称是一位要钱太守啊。”他说完了，走到帅案前，用手一拍桌案，啪，把曹操吓一跳。曹操一看，你要干什么？你剩下的人我还说吗？曹操一听，说又何妨？祢衡一听，那好，他站在这大殿的正中，把东西南北四面曹操前后左右的人都看了看，然后他抬起这个右手的食指来这么一划了，哎，其余曹公你手下的人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儿，哼哼哼，哎呦，把这些武将给气的磕刀吧，磕刀吧。许褚啊真要拔出宝剑来把祢正平给宰喽。曹操冲着许褚摆了摆手，曹操把气墙压下去了。祢先生，那么你说我手下这人都是些酒囊饭袋，请问你祢衡你又有何德能呢？嗯，什么？祢衡回过头来看看曹操，你问我呀？不错，那我可以直言不讳，我祢衡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我上可以治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与孔颜呢。说当今天子要我在他身边，我就让他成为尧王舜王，要往下比，我可以跟孔子颜回比美，岂与俗子共论乎？我能跟你们这些人相提并论吗？张辽张文远再也坐不住了，嘡啷的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要把祢衡杀了。祢衡瞅了瞅张辽，面无半点惧色，就等着了，你杀吧。曹操急忙冲张辽摆了摆手，递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不要杀他，我自有主张。张辽勉强的忍住胸中这口恶气，这才把剑还匣。曹操吩咐了一声，刚才听你祢衡自己说你这学问不小，那我还真得重用你一番，如今我这儿正缺少一名鼓吏，鼓吏干嘛？是打鼓的，我每次大宴群臣的时候必然是有人击鼓助兴，我这喝酒啊得有鼓励给我敲三通打三通，你就给我担当这个差事。祢衡冷笑了一声，他没有推辞，然后一转身他是扬长而去。 张辽这才过来问：“丞相，此狂徒恶语伤人，为何不杀？”“ 哎，将军有所不知啊，这个人素日有点名气，远近皆知。如果今天我要把他杀了，必然有人说我不能容人的。我先让他在这给我充当一名鼓吏，我要羞辱他一番。”哦，张辽这才明白。第二天果然曹操是大宴文武，就在大殿之中大排酒宴。嚯，桌子上摆满了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呢。曹操手下的众文武是按次而坐，一个个坐的那会儿是趾高气扬、扬眉吐气，撇着嘴是斜目而视，用眼角 往大殿外边直学吗？祢衡来了没有？还没来呢。眼看这就要开宴了，开宴就得击鼓。曹操吩咐一声，鼓吏上来，叫祢衡。众文武随着这句话呀，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这会儿大家又烦这祢衡啊，还想见见他，还生他的气呀、啊，也不怎么还觉得有点怕他。随着曹操这句话呢，大伙儿的眼神都盯着那大门。只见从门外一闪身，祢衡进来了。一看此人是身着旧衣，没戴帽子。哎呦，古代这个帽子可讲究了，男子啊讲究20岁加冠礼。什么叫加冠礼？到20岁了就要戴上帽子了。戴帽子不能随便来顶帽子本就戴上了，得选择个吉日举行这么个仪式。所以说说衣冠整洁，哎，这个冠很重要。尤其像这个场面，作为的大丞相在那会儿宴群臣，你一个鼓吏敢不戴帽子来，那叫犯上，弄不好就是个死罪。祢衡根本没在乎，这旧袍穿的也让人生气。像这个日子，一个鼓吏站那儿击鼓得穿上崭新的衣服。他可倒好，不单这袍子是旧的，上面还补着几块小补丁，分青黄黑绿红蓝紫，色儿还都不一样。大家看着这个别扭，有些人呢就偷偷看着曹丞相脸上的表情。曹丞相何尝不是这种心理，他看着祢衡也是越看越生气，不过不理他。丞相一招手告诉满酒，文武把酒全都满上，然后又吩咐击鼓，告诉鼓吏击鼓敲吧。这会儿把杯忘起这么一举，是一饮而干，大家喝得非常畅快，哄堂大笑。呵，这笑谁呢？这是笑祢衡呢。祢衡脸上毫无表情，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他往这个鼓旁边这这么一站，本来这就要敲了，这时候也不知是谁问了这么一句：“啊，大胆祢衡，今日丞相大宴群臣，为何旧衣击鼓？你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谁让你穿那么件破衣服？”祢衡连头都没回，也没哼一声哈一声，根本没理这个人。不单那个，他把已经拿起来的那鼓槌啊又放那儿了。大家以为他不敲了呢，不是，感情他脱衣服呢，唰把腰里那丝绦解下来。这丝绦太惨了，鸡的疙瘩净是接头，也不知道是几根丝绦接着一块儿，色儿还都不一样，往那儿这么一扔，把袍子脱了，紧跟着是坦袭裸成啊。什么叫坦袭裸成？脱上衣为坦袭，脱中衣为裸成。这些子科目的文武都吓坏了，哎，这是什么样子？成何体统？他要裸体击鼓。紧跟着祢衡就把鼓锤子拿起来了，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杨老师，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个完整的详细的介绍你比如说新朋友是吧，在介绍大家都知道，哎呀，茶怎么怎么好功效是什么，那这个呢应该帮助大家应该把它说深点说透点这方面呢我也做点检讨，就说呢我讲的软件比较多，这些硬件呢很少，就是许多朋友说哎呀也应该是吧，把这个应该做个完整的详细的介绍。它为什么快啊说白了吧，第一快呢就是他用的呢中国国药，就是三七，就是唯独中国有中国呢也唯独就是呢云南广西也有点。 您这个不能这么说，李老师给您纠正一下你看这个人家不是说这个三七，说是世界的三七，就是说这个三七只有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而且中国只有云南文山州有 是啊我是这样说的呀我是这样说的这个为什么有些人说了，说为什么只有呢这个中国有，为什么只有中国的云南这个有云南也不是普遍的重点的是文山州所以叫文三七极少一部分呢在广西是吧，广西那就广三七了是吧，你看有时候这牙膏上吧有三七有的就是广西出，这个为什么称为国药，它就是别的呢地方这个三七它特别宅它比较娇，它娇呢它需要一定的海拔，需要一定的常年的温度保持着一定的这个度数， 就是说它需要的环境只有在云南文山州那个地区适合它生长。 这话你算把我想说的这种一句话高度概括了没错是吧，就是当初就是许多外国人也知道这呢，就是说在这个与世界交流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这个三七早已经走出过国门，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吧，我们过去有航海家杜洋是不是这个就出现一个情况，是不是外国一个水手是吧，在划桨的时候一浪打过来之后这桨把这个胳膊上了然后呢咱们带去的三七然后糊上，糊完以后等下船之后一撩开之后整个恢复的如初一点疤痕没有当初这在英国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是不是 对 就说这叫什么起个名字南国神草它就有雅号知道吧，神国南国神草 就比喻它好的就像神草一样， 眼睁它就神呐忽然以后它止疼止血而且呢你不用管它，等煎开以后然后呢一点疤痕不留，这太神奇了这是有我的雅号，但大家得知道，就是我们那国宝现在我们的国人不知道，这就太遗憾了，你家有宝不识宝是不是这是他的一个雅号，你知道他还有一个雅号什么？ 那您说说看。 金不换 是 吧，说为什么说金不换，这金不换怎么来的呢，这就是 过去啊，咱们翻开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 嗯， 连年的战争，是吧？动刀动枪，肯定伤筋动骨是平常事儿。所以说呢，他都得有备，就存上点什么呢？随身带上这个三七，一旦出现这情况，是吧？他就能够啊止血， 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哈、啊， 就能活命啊、 嗯。对， 是吧？你说你没有，你用金子去换，那是换命啊！我给了你，我一旦遇到这情况，我就活不成了。 对，所以说用金子，我也不换给你的这个南国神草， 是吧？南国神草是外国啊，通过外国给咱们三七的雅号，金不换呢是咱本地土产的，知道吧？这个雅号是这么来的。 嗯， 那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三七，是吧？我们谈到了为什么称为它国药，这大家都知道。我们做一个简要的啊这个介绍，啊，现在说世界的一点不假，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在世界这个整个制药过程当中，与疾病抗争过程当中，啊，就说化学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啊，就说呢，通过化学的药治病，是吧？这个还有些余地，挖掘的还能产生提高它的疗效，这是没有问题。 嗯， 但是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药的毒副作用、抗药性、耐药性，这个无法解决， 无法改变， 无法改变，啊，这就使得最先这些啊，这个欧美国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此路不通，所以翻过来就去寻找一种什么呢？生物制药。 嗯， 就利用自然的啊，什么叫自然的啊？就是土地是吧？自然界生长的这些东西是吧？从中是吧？去提取啊，对疾病啊是控制啊是治疗啊啊这样，这个统称为叫生物制剂。 哦， 所以呢，就是说这欧美的这个医学科学家、药学家就开始在整个全球就寻找，那当然了，啊，三七呢，那肯定是跑不了啊。 嗯，所以称三七为世界的三七。 对。 嗯。 所以就是我们国家，啊，现在每年出口的这个量是逐年增加，啊，越来越多的人，都发现了，啊，这个三七的这个药物作用。 嗯。 啊，特别是对什么呢？对心脑血管疾病。 嗯， 啊，这方面不单是国外研究，是吧？ 而且特别是对冠状动脉，嗯， 对血压也好， 嗯， 对血液也好，对心脏也好，对大脑也好，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动脉血管、 嗯， 静脉血管等等这些，是吧？三七已经成为一个，是吧？令世人瞩目的，啊，所以说我们的出口量是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三七在这方面发有它这个独特的这个功效。 大家一去看去啊， 嗯，发挥着它。 我说的呀，啊，是比较简单一些。 嗯， 大家一上网就可以看到，三七不仅仅就是我们说的， 就这么一点点。 啊，对于中风的怎么怎么样， 嗯， 对于冠心病怎么着，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它对很多系统方面的疾病啊，都有着非常良好的效果。这个现在是吧？世界很多的国家，他们的药理啊，实验室也好，还是化验室也好，都在。是吧？在探讨，啊，这个三七的，这个药理方面的作用，啊，是这样。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嗯，今天继续和杨老师呢，结合着冬季 啊，养生相关的知识内容和大家做一个小结。 李老师， 嗯， 咱们中国饮食的三个阶段呢，你也讲到了，还有血管中的垃圾，你也谈到了。 我们在讲这方面呢，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有些新意。啊，你比如说，啊，还没有人呢把中国人的饮食，啊，能够站到一个高度的宏观的角度呢，来科学的来分析划分。啊，比如说第一个阶段，啊，我们定位呢以改革开放，啊，来这个界限，啊，这界限大家都是什么呢？有什么吃什么，吃饱肚子为原则。 是的。 哎，大家说对，呵呵，特别是老年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啊，哎，从改革开放，哇，什么也不要本了，也不要条了，啊， 买什么也不受限制了， 不受限制了， 嗯， 啊，所以呢，想吃什么呢就吃什么， 对， 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啊，这回放开了，是吧？随心所欲了，啊，所以也就是没有节制了， 结果呢，吃出来很多富贵病， 啊，这是呢我们给划分的，他说对。这个富贵病啊，就是这样吃出来的。这是呢第二阶段。啊，我们提示了第三个阶段。啊，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什么呢，从感性这个认识要提升到什么呢，一个理性认识。啊，不是说我想吃什么不行。是吧，得需要我们身体需要什么。啊，需要多少，什么时候需要。是不是这样？ 是的。 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了。哦，来来，饮食的科学化啊，规范化。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啊，这个大家清楚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知道这个清楚了。就怎么办呢，我们向第三个台阶迈进。这样就以后我们就根据身体的需求，是吧，现在的需求已经做了一个量化了。 是的。 啊，不是说我们一句口号啊，宏观的是按身体的需求，身体需求什么，是不是，还是把这情况具体的跟大家说清楚，是不是这样，很多东西都量化，大家在这方面应该做一个积累。啊，说我们不知道身体需要多少，是吧，实际上现在呢都给大家呢定出来了。啊，你们过去我们说了，说一天按照人的基本的需求应该吃多少克的这个油啊， 25克的油就已经足够了， 这就明确了，就给一个呢指标啊，这就是数字化的管理。是不是，这个蛋白吃鸡蛋，大家补充啊，老百姓补充蛋白主要是啊，最平常就是从鸡蛋里边比较有营养嘛，是吧，生孩子坐月子过去有什么营养，不就吃鸡蛋嘛， 对， 是不是这意思。对了，蛋白一天需要多少现在有数了，是不是啊，有数了啊，它需要多少一个人每天啊，就告诉你了，50克，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这就规定了啊，从这个什么呢，碳水化合物也给大家规定了。 嗯。 啊，也给大家。每天那个碳水化合物。 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主食粮食。 对。米面。是不是啊，啊，就是这些。哦，这叫碳水化合物。对。是这个。啊，这个需要多少，每人需要300到500。300克到500克。那就是翻译成咱们好懂的话，500克是一斤，这不就清楚了吗？ 嗯。 啊，500克是一斤，300克是多少啊？ 6两啊。 哎，这不就清楚了吗？这就量化了。就是连这个盐，啊，我每天的吃盐，都给量化了。那这些是吧？我们有没有意识啊？我们说的只是一些啊。没有说全，是不是啊， 嗯，像油啊，什么豆类食品啊，什么蔬菜啊，都给大家规定了量。 哎，对对对，是吧，都有一个啊，咱别说绝对， 有一个 参 考的量。嗯， 是不是啊？有的人你比如说为什么说我说碳水化合物就是米面这些要吃300克是吧到600，有人现在说为了减肥不吃了是吧，这对吗？这个不对， 对 啊，这个不对的，知道吗？所以这个要清楚了啊。盐是多少啊？ 食盐的用量一天不能超过6克 啊。你像有高血压的患者呀，还有肾炎的一些患者啊，这不是5-6克的问题了，应该还低。 嗯， 哎，所以这些都是量化了，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啊。连水都给你的都量化了， 每天至少要喝6到8杯水。 我们过去都是什么呀？哎，渴了就喝，还管什么几杯不几杯呀？是不是这样情况？ 是的。 实际上那种科学吗？不科学。 不科学。 啊，渴了就喝，那不渴的时候呢？是吧？等你渴了之后说明身体已经缺水了。啊，等缺的时候再给。 就慢了一拍了。 哎，就慢了。啊，特别是冬天，你说冬天人什么时候渴呀？那很少，哎，出现，哎呀，我渴的不行了，那不是冬天，那什么时候？是夏天，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哎，我们都要有意识，啊，都有意识。哦，冬天，啊，冬天屋里烧暖气比较干燥，啊，不要，那很少啊，像夏天一样渴急了，是不是这样？哎，所以我们要知道哦，啊，冬天时候要不断的要给什么，啊，也要给足，是不是这意思啊？啊，我们知道了，啊，我们就说了几条，啊，吃了，蛋白，油，盐， 碳水化合物， 是不是啊？粮食，碳水化合物，啊，说了这几项，实际上人很多。说的比较， 当然了，还包括鱼类啊、虾类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还有啊蔬菜啊、水果啊，每天的配比。 所以这些情况呢，我们大家注意呢，去收集这些，哎，把它整理出来，这样呢就能对我们的身体，啊，接近我们身体的一个需求量，是不是这样？这是说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是不断随着历史不断的进步，科学的不断发展，啊，人们对自身，啊，这个生理的需求，啊，越来越贴近，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啊，越贴近。过去我们传统的中医呢，啊，比较宏观，啊，比如说粗细搭配，啊，干稀搭配，啊，还有呢，荤素搭配。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太笼统了，没有规定它的用量。 哎，告诉你了，啊，要7分的，是吧？哎，3分的荤，7分的素，是这样说的吧？ 是的。 啊，告诉你了，啊，饮食起居有常，这都是宏观的。那后来都给规定了，啊，1天3顿饭，那应该早晨几点吃？你看。都比较细化了，几点吃啊？先别说几点吃，起来以后清晨一杯水，你看看，细化到这种程度了。 对， 啊，你看我们有时候跟大家一起啊，在交流说我们现在啊有多少人呢？每天早晨呢坚持啊喝一杯水呀、啊，呼啦一下子，发现很多朋友都举手。 大家都能做到了， 是吧？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大家都想健康，哎，都贴着我们身体的需求来去啊，注意我们的喝水呀、吃饭，是不是这样？ 是的。 对了，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呢，如果饮食慢慢朝着这条正确的路线来去走，那未来很多的疾病就啊在萌芽当中。是不是啊？就消失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清晨喝这杯水？啊，很多人肯定是明白了，明白什么？哎，这种喝水的好处。 对， 啊，是吧？喝水的好处啊，因为你晚上 啊，到第二天早晨，多长时间身体没补充啊？ 最少也得七八个小时吧。 最少最少，啊，那么段时间，那么长一段时间，啊，都没有喝水。这时候呢，一醒以后，哎，及时的给水，啊，就及时的补充了，啊，补充什么？人的体液，同时也补充了水，血液当中啊，是不是？ 对， 啊，机体当中都得需要。都得需要， 浑身正处于缺水的状态，及时的补充了这个水分， 多好，是不是？这大家明白这？而且呢，早晨空腹之后，啊，这喝水早晨空腹很有学问，啊，当然我们节目讲的是比较粗，啊，有些问题呢，我们从一口给大家说细了。你比如说，说到这个清晨这一杯水，你说这一杯水应该喝什么样温度的水？是不是 应该不能太热了？ 啊，你看不能太热了叫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里面说起来特别细？ 嗯， 啊，特别的细啊。你又问一般老喝的人说喝什么水，凉白开，对不对？对，非常正确啊。但是翻过来你让从来没喝的人就上来喝什么，你就不应该说让人家喝凉白开， 喝温开水 是吧？就说呀，这个一样的事情啊，人做长了，人家适应了。哎呀，比如说早上一喝这个，喝些喝，怎么样？感觉这个水啊，到口腔、到食道、到胃里，嘿，是吧？那种感觉非常的爽。实际上呢，它不仅仅是补充身体，长时间。啊，缺这个水的情况，啊，同时还有一种洗胃， 嗯， 啊，你早晨知道漱口啊，哎，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嗯， 这水直接进了洗洗胃，呵，胃里可舒服了，啊，这时候呢一洗完胃，然后你再去吃早点去，再去吃早餐，啊，这是身体非常欢迎的。 嗯，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这个习惯。 啊，他最喜欢这个了。 嗯， 啊，我们过去不懂这个，我想怎么怎么着，就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它舒服不舒服， 只考虑到自己舒服。 没错。 嗯。 啊，这样慢慢的之后，我们变成了啊理性化了。 对。 那就是科学性了嘛。 嗯。 啊，你去处处的。啊，维护我们的身体就已经到了非常的细腻啊，特别细腻，关心备至啊，这就是大家重视健康珍惜生命的具体的一个进步。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

山笑水笑人欢乐，人民公社好，哎，家齐心不巧，哎，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换了花样。太阳树下住着我心上的相片，青石归来多大二寒归在下，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纷飞滚满城，亲爱的战友，我在一身影，可爱的脸庞，啊，心爱的战友，你也再不能听我弹琴，听我歌唱。